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月月。 在这个星期呢，全国各地的两会，也就是人大和政协纷纷的召开，广大人民喜大普奔。当然我们每年在这个时候呢，会收获非常多的有关两会的新闻，通常这些新闻都是带有某种轻新闻色彩的。比如说 什么叫轻新闻？ 就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对，你可以理解它是花絮哈。比如说广东的这个政协有一位委员哈，就说这个女博士没有办法能够成功的嫁出去，这个是一种这个是一种教育的失败，认为女生啊应该首先考虑把自己嫁出去，这个就是轻新闻。你当然我觉得他有理由去论述这个话哈，但是说实话跟社会对于一个政协委员或者说人大代表的期待差距确实也比较大。那今年呢，还到目前为止倒也不全是轻新闻，比如说有一条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重新闻， 实际意义的，谈不上重吧。北京的人大说是13年来第一次这个通过 实行了 他的立法权。哎，大家有这个上过中学政治课的朋友就会知道哈，我说内地中学政治课，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好，是你全国或者说地方的最高立法机关，是行使立法职能的。但是北京的人大12年来，至少新闻标题上是怎么说的，12年来首次履行这个，其实13年，上一次是2001年，13年以来首次履行立法职能，那这十三年都干嘛去了？ 而且挺好玩的，你会发现呢，这些新闻里面用的词儿哈，就说十三年它是虚制，就是人大立法权常年虚制， 还好不是浪制。 哎，这不是媒体给他弄的词儿，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也是法制委员会 说我们虚制了十三年的时光。 他说为什么虚制呢？记者就问。他说这是因为对人大会的立法权认识不够，不够充分啊，这些因素就导致他 人大代表不知道自己有立法权， 不知道自己来干嘛呢。 他说这个呢是 标志性 意义的，就是以后呢人大的立法权就被唤醒。你看他的唤醒还用了一个词沉睡，就是沉睡了十三年。 对，我们不要太 星星啊，人大代表星星啊， 我们不要太这个太讽刺意味了。你先看看立了这个法是什么法吧。 对，这个是北京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唤醒他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因为大家已经 喘不过气了， 睡不下去了。 他其实是立了三部法，但是呢这个三部法规当中呢最受瞩目的就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一个呢是因为目前哈，你看北京和全国非常多的地方就频繁发生的空气污染的现象，比如说霾，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 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汉字写法。 是第二个呢，就是这部法规的出台呢，它的出的重拳会对全国各地的这个治污呢会起到重要的 带头示范作用。 对，之前不是还有那个北京市长嘛，王安顺，他自己就跟记者透露， 军令状什么的， 没错，他说我已经跟国务院签这个生死状了，如果空气污染的治理目标到2017年实现不了，领导，我跟领导说提头来见，应该是领导对他说提头来见。 不是，我觉得说这个话你可以说，但是你作为一个市长来说呢， 讲提头有点 太儿戏了。真的能让你，首先真的让你提头吗？第二，你把头砍烂，你真的能来见到大家吗？ 提头了， 意思是提了头都没用， 没用啊，对啊。还有，我觉得他就是讲到这个花钱嘛，就是要花7600亿的这个人民币的预算到2017年来解决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花这么多钱，首先你能不能办成事儿？我觉得也是需要好好做一个预算案公布。 不是你拍胸脯就能够， 不是说老子有钱，然后拍出来肯定能给你搞定。 这还是一种江湖口吻。 就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嗯、问题 好、 嗯， 这个咱们说到人大这个立法哈，平时说实话很少听说有在人大开会期间通过一部什么样的法案，但是确实中国的法律也在不断的立出来。那到底是谁立的这些法呢？这个法律是谁规定的呢？咱们来请教这个专家的意见。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宇博士哈，来给咱们解释一下这个北京市说自己虚掷，人大代表说虚掷了13年的这个光阴，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确了？ 它并不是北京市，就是人大系统啊第一次行使立法权，因为我们知道，在北京作为一个直辖市，也就是省级的地方行政区域，它这个人大是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它这个地方性法规上每年都在制定，这一次之所以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它是13年以来首一次地方性法规由北京市人大全体会议通过制定通过的。 嗯， 以前北京市地方性法规都是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嗯， 就我们国家就是说北京市人大它有一个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一个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嗯， 大概那北京市人大呢大概有700多人吧，那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呢人数少得多。那实际上就是包括我们全国这样，我们大陆地区呢是各级人大都是实际上是两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首先有个人大全体代表大会，人大代表我们就所说就是人大代表了，全国人大，比如说5届一次会议啊，12届5次会议，那么有2-3千名代表开会，那么在人大那个全体会议闭会期间，那么还有人大常委会。一般来讲，我们人大全体会议一年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呢一般来讲是2个月开一次。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次北京市立法13年来首次，是指的是首次将比如这次大防治大气污染条例这个地方性法规拿到北京市人大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所以从这来讲，从这点来看，它是也是第一次。 那么 这个事情实际上 是、 您说。 那么为什么一部法规会在这一次它就有需要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而不是还是在常委会上就讨论通过？ 实际上我们这边呢，就是实际上从立法时间来看，它人大全体一个法律是由人大全体会议通过还是由常委会通过是比较混乱。打个比方，从全国人大来看，那么行政处罚法我们就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行政强制法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么在民法里面，物权法就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么物权那个侵权责任法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这个现在来看没有什么基本的一个定制。当然来讲，实际上从法律来看的话呢，主要我们法律规定不是非常明确。我们这个体制呢规定的是人大常委会他通过的这些法律和人大通过的法律实际上是效力，是首先效力上没有区分的。 嗯。 第二呢，它虽然规定，那么人大是通过基本的法律，那么人大常委会在人大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人大的权利，也可以制定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但实际上啊，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不基本的啊，有没有很明确的界定？所以在实践中，实际上就是出现了大部分的，尤其在省一级。可能像北京市大部分的这个地方性法规都是北京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而不是由北京人大通过的。 嗯， 他从法律上也不能说他违法，但的确是这个操作，从我们如果从深究这个事情来看的话，那么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还是不一样的，毕竟人大常委是从人大代表选出来的，所以说那么从这来看的话，实际上人大有更广泛的一个代表性，而人大常委会实际上这个代表性是不如人大的。所以说而且从我们法律制度的设计基本的一个利益本身的一个目的来看，也是假定更重要的事情要人大全体会议通过，那么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由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我们这个界限我们实际上法律上没有说清楚，那么现实中呢也有很多地方坦率的讲，为了省事，因为人大常委会2个月开一次嘛， 嗯， 他为了一些工作上的需要一些便利的考虑，所以说大量的这个地方讲话都人大常委会直接通过了，把人大反而晾在了一边。那人大全体会议一般有通过一些比如说他必须规定的他通过的，比如预算决算，比如一些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人事任免啊，选个市长啊，他非常重要的这一套通过。如果说没有明确说他叫人大通过的，基本上我们都是人大常委会代替人大行使这个职权。 是。 那么这一次北京市之所以说13年来首次启动了由人大全体会议来讨论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这个事情，可能是认为可能北京市也考虑说这个条例可能也很重要， 也是关系到，因为关它涉及到，比如说，包括机动车的这个限行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限号啊，这些等于和老百姓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些规定都在里边。 嗯， 所以说呢，可能他为了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增加它的合法性。 嗯， 所以说呢，他就由人大来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所以就出现了13年以来第一次由人大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全体会议通过， 嗯， 他的征求意见上人大常委会通过，他也有征求意见的。 嗯， 并不因为现在。并不存在说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个制定通过的，他这个就可以就是闭门立法，因为我们立法的公开性，它是对常委会和全体会通过都是一样的要求。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宇博士，哈，这个是法学博士来为我们介绍在中国人大全体会议和人大常委会它的职责和他的这个权利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我们平时很少在人大开会，就是两会召开期间，哈，这个听到说有新的立法通过？那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人大不立法，而是呢，人大通常立法都是交给人大常委会在行使。那么这一次，北京在这个事隔13年之后，重新又一次由人大全体会议的形式来通过一份法案呢，我相信也是跟某种程度上跟他和张孝宇博士讲一个合法性，还有一个是这个曝光率啊，因为涉及到的这个法案可能说是不能说是全中国，至少北京人也是应该最关心的有关空气问题的这个法案，所以说呢也是想这个放在这么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场合啊，本身我相信争议性可能又小一些，所以说放在这里通过呢就显得更加的怎么说呢，像那么回事儿吧。 主要是以前他说没那么方便，就是如果你是人大常委会，其实我看到的资料说北京人大常委会李小娟介绍刚才说是北京市人大的这个法制办公室的主任，他是一个半月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人大会议一年开一次， 是啊， 为什么十多年你看一直虚置着，其实就是省事儿。他说人大会议呢，你如果是在人大常委会上这个立法，它的步骤就快嘛，人少嘛， 是啊， 但人大立法它的用时就很长，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法律实施的这个及时性。 嗯， 你看 这个吧，就是 过程， 对，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好事，你这个立法效率高了哈，立法立得快，那真的 是 一件好事吗？ 好吗？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说这个两会的这个日期，今年呢一共有28个省哈，这个平均会期是缩短了2天，也就是说这个两会的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 北京开了9天， 哎，这个北京开了9天，有的地方呢可能还要开的再更短一些，还有一些4到7天的这个会期啊，真的这是一件好事吗？你本来应该是一个就好像你要开会做重要决定的这个会议越开越短，那你真的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吗？ 这里面有一个存在形式主义大波轰的这个迹象。 嗯， 比如说就是我们说开玩笑说吃包子吧，说这个最高领导吃了一次包子，结果搞到下面各个层级的领导都以吃包子为这个己任， 是啊， 就连开会的时候供应给这个各个人大代表的这个午餐也是包子餐。 嗯，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另外就是还有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越缩越短，好像就是在一个简政的一个这么一个名头之下，说我们不要拉长开会时间，而且开会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公款吃喝啊，你是不是超标住房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我看到就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是历年两会开会都是有不同的主题的。 嗯， 就是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我们在搞这个 GDP 这个发展的时候，每一年的时候我们力争本省今年 GDP 要保8或者是上10什么的这种的，就是好像全国所有的这个省市一旦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一致的。 嗯， 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 要下调一块下调， 要下调一下，要不公这个公路免费就一起都不免费，要收费就一起都收费，不许存在个别现象，比如说别人都在这个保八的时候你突然把 GDP 下调了 增持， 对，别人都过年收费的时候你突然不收费了，不许，就是不许枪打出头鸟，这样。 所以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讲政治。 但是好，那对，讲政治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技术层面上来说，你怎么让各地这么步调协调一致哈，在中国立法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机制叫做立法计划，这个玩意儿哈，这个立法计划是怎么回事，咱们回过头来可以请张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优瑞的综合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讲了，在中国特色的这个人大制度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立法计划啊。这个法律呢，并不是咱们经常看这个西方的议会民主当中有经常代表提出一个草案，然后大家马上讨论，可能甚至什么三读啊，连夜就通过了。但在中国呢，这样的事情很难发生。因为呢，你通常都要提前报一个计划，这个计划通过了你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让你立法才可以立法，让你立什么法你才可以立什么法。 你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哈。咱们请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张晓宇博士来解释一下这个立法计划是怎么运作的。 因为如果从我们从西方或者从一般的单一制民主来看的话，这法律法案提出是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议员呢，比如说人大代表多少人，我们法律也规定人大代表多少人，两名以上就可以提出，可以当场就可以提出这个法案，就是当场如果表决通过了，那就可以成为法律。但实际上的话呢，但实际工作来讲的话，我们对这种比如说人大代表联名或者联署或者代表团这种方式用法是不多的。因为我们人大更多来讲的话呢，在我们大陆这边更多来讲的话，它是服务一个整体规划的，就是说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整这个规划来约束它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立法是更多的强调立法的这样一种科学性，就是说我们这个立法必须提前，我也参加过这个立法论证，你什么时候立，提前几年要报计划，然后呢提前有立法之前就要论证啊，论证一轮二轮，比如要涉及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的，涉及各个部门要提出计划，各部门要提出草案，还要拿到法制办，还要协同其他相关的部门论证，然后他也要征求意见。但是整体这样的一种我们现在这种立法模式，就是把他的主导权或者说他组织的主动权是牢牢掌握在这个立法机关和政府的手中，就他可以征求意见，也可以论证，也可以公开，没有问题。但所有的这个进度并不是说你在开会的时候搞忽然袭击拿出来这个法案拿出来就通过。我们实际上是这种模式在大陆这边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才会有这样所谓的立法计划这样的一个模式，整体的一个计划安排。 好，刚才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张晓宇博士给他们介绍了这个立法计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说到立法计划，通常都要三五年的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咱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英明哈，三五年就可以提前规划到了我们之后要立什么样的法，然后呢咱们都要这个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那当然了，这个是你要有一个长的规划是好，但是要有短时间的问题或者说新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就不容易跟得上这个世界变化的节奏了。比如说这个北京的这个环境的保护法哈，现在这个空气的这个保护法现在还没有公布它这个立法计划本来是怎么一个规定，因为这个立法计划本身是一个不是特别透明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在想，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立法机制能够灵活一点的话，那么是不是说碰到一些突发的状况，特别像环境问题在最近这两年是上升的这个特别快，立法机关或者说从法律层面的这个对待可以再快一点。 但我不认为你说的这个空气问题是突发问题，空气问题肯定不是说我某一年某一工厂， 但是你得承认跟这个 PM2.5 的这个标准是非常有关系的。 PM2.5 的这个标准制定到这样马上就大家意识到说现在空气有多么的糟糕。 那这个 PM2.5 这个制定还不是我们主动制定，还是被别人倒逼，被某大使馆倒逼出来的。那说明什么呢？其实说明我们本身这个整个政府职能监管，你对空气质量一直以来有一个监管监测，之前一直是一个 被动， 你根本就没有主动在做事情，然后直到变成一个新闻事件，变成一个甚至一个国际事件之后，你才拿去应对。我觉得这本身说明了这个整个立法机构还有这个执行的政府部门，它的这个职能执行上是有问题的。 而且你看这次北京人大会哈，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焦点，也就是说大气污染的防治条例。我看到的资料呢，之前呢大家尤其是朝阳区这边，大家提了非常多的意见，就说呢处罚的措施你是非常少的。他就以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渣土车扬尘污染，他说之前的这个规定的罚款数额是500块钱到3000块钱，你说这么少的一个罚款数，有的车主他根本不在乎，这个数额对他来说呢是太小的一笔数，不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后来呢就很多的代表就提出意见，最后呢现在我们看 看到成型的哈，说这个为遏制排污的企业屡禁不止的这样一些违法行为，条例是有一个上不封顶这么一个处罚的条款，就明确说了，你如果是再次或者多次，你可以在上一次罚款金额的基础之上加倍处罚，并且没有上限，但是也并不说你罚款就完事儿了，如果你干的事儿已经是触犯了相关的这个刑法也是必须得跟上的。就问题就在于你看的中间这些争论的过程啊，就是它到底是能不能代表说现在非常多老百姓的意见。你首先现在大气污染这个原因其实有非常多的说法，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说到底什么原因。 有人说汽车，有人不是汽车，说炒菜， 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到现在拿不出一个标准。对， 而且咱们之前访问过人大的环境法的一位教授嘛，就说到治霾的这个国外的经验，什么英国美国之类的，他说是参照国外的那些立法，你会看到他立法时间也长，而且做得非常的细。这次呢北京一出来又是13年沉睡又苏醒，又是说这个 猛然就醒了，一个机灵就醒了。 北京立法你说给别的地方有一些标杆式的带头作用，但是关键要看哈，立法当然是好事儿，你中间那个条文有多么的细致，就是你多么的专业， 实际可操作性有多么强。 没错，现在是有代表就说了，其实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东西我确实也看不懂，但看不懂的时候还不是通过了嘛。 对， 而且你说通过之后还有一些代表就提跟这个水污染的防治法，跟这个什么垃圾处理的相关的法规，它怎么样去分隔，就中间会不会职能是重合的，这个时候你执行上会不会遇到更为具体的问题，这些东西有没有想。 另外又来了这个罚款，那罚款它的钱怎么用，拿到哪儿去，谁来管理，有没有说解释清楚呢，好像也没有，只说我罚了就行了。 好，这个人大的立法哈，咱们之前也看了这个，先不说立法过程，看到最后立出来的这个法的结果，咱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特色的一些法律，比如说常回家看看之类的法律啊，这种是不具备强制力的法律，是一种所谓专家所说的这个 倡导性 的法律，就是你可做可不做，好像这个公民道德规范一样，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后果，或者说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来解决。这个我相信这种法律的出现就是降低了公众对于法律的这个严肃性的或者说尊重，大家会觉得啊，你反正立出来的这个法律都没有什么强制性，那你现在随便立一个，包括立法者本身啊，这些人大代表，他可能也不见得对于它的后果有完全的一个估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参与度也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多高啊、比如说可以想到的一个例子，在这个比如说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或者说台湾的这个立委呢，乃至是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国会的议员或者议员，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办公室不仅仅是一间房子那么简单，它会有一些团队，它比如说有它的秘书啊帮他安排行政的事务，有一些专门的研究助理帮他起草这样的法案，因为一个立法者他不可能是各方面 什么 各个领域他不可能都懂，他需要有一些人来支持他，比如说很多草案这个就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律师帮他来起草。那么中国的立法者，咱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是说中国的人大代表是不领取工资的，然后很少也有听说有真正的办公室，开会的时间也很短哈，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节省经费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清简的办法，你因为你是人大的人民代表，你所以不应该收取任何的报酬，但是你从这个鼓励的机制来说，你这个是反而你没有提供给他足够的资源，他恐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研究这些问题， 专业方面 确实是有问题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刚才这个张小雨博士讲的这个人大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去年的年底哈，12月的月底的时候，湖南衡阳当时我们也是关注过这件事情，就是衡阳的这个人大贿选案，当时是这个大面积的贿选，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衡阳的人大是要重新选举。 对， 那人大其实他除了立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他选举的一个问题，他需要不光是选举新的人大代表，还有一个包括他要对政府的很多提名进行确认，不管是他多大的强制力吧，但是这个程序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像这种贿选的事件，之前湖南的这些事件我们全且把它当作是个例，它对于中国的人大制度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提示，或者说如果再碰到类似的事件的话，需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应对哈，人大怎么样在它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改进它目前的这个机制，我们稍后回来可以继续聊一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在这个全国各地的两会召开的时候哈，也看到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人大代表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这个面孔，比如说湖南衡阳的之前大面积的贿选之后呢是进行了重新的选举，但是事情恐怕并没有到此结束。很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贿选产生的人大代表他们在当选的那段时间内，他们是等于说他们是做过一些事情的，比如说这个政府的一些人事任免都要通过人大的这个确认，包括预算都是要通过人大的，包括他们可能也提交一些建议和这个法案。那么这一些贿选行为，这在中国恐怕是非常罕见的，或者至少在新闻中出现的是这样的这个少见的例子，对于实际的这个人大政府的这个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人说呢，这个贿选的人大代表他所做的事情，他到底算不算数呢？合不合法呢？如果说要重新选举的话，要不要把之前的事情 法案都推翻？ 要把法案推翻，至少去重新审查一遍呢？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恐怕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到这个张笑宇哈来解释一下这个碰到贿选之后人大应该怎么办。 贿选这个世界上都出现过，也并不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那贿选之后代表资格本身没有了之后，那么他在这个经贿选产生代表，在他存续期间他靠着投票是否有效力他选出的市长他通过法律是否有效力，实际上从理论上这个是很清楚的，他是有效的。如果说这个贿选人员非常多，比如说100个代表就80个都是贿选没资格了，导致这一届比如说议会也好，这些人大也好，他就重新就解散了，或者说重选，那么新一届产生之后可以对之前的行为进行纠正，因为他本来都是平级的嘛。如果说他我觉得所有选的市长通过的法律法规一律都是有效的，因为你通过的时候他是制约社会的，社会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说你这个都是大家都是贿选产生的，所以我可以不服从你这个法律法规，它是有对外效力的。所以为了保护这个社会的稳定性，所有通过的这些行为都是有效的。当然了，如果说后来东窗事发，发现这所有的这个代表全是贿选的 ，OK， 那么新的代表产生之后，对之前的这些行为可以逐一进行审查。如果说觉得通过法律任命的市长不符合程序，或者说实际上是也是内部交易吧，就是可以将他该罢免的罢免，该废止的废止。 好，这个张博士刚才说，这从理论上来讲，贿选的代表他所做的事儿也是算数的，只不过呢你之后的这个新产生的人大应该要对前面出现问题的这些环节有一个彻查的一个工作哈。但是湖南方面现在是不是在做这些事情，这个说实话现在不得而知。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今年两会开会的这个时间啊，刚好在咱们这个习总书记吃包子的事件之后，因此呢跟包子相关的新闻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在习总吃过包子之后呢，北京的这一家庆丰包子铺就成了北京市的一个上访点不少的这个访民呢选择不去信访办或者说信访局，而选择到一家包子铺门口去打横幅。大家觉得这个习总书记选择这一个包子铺吃饭呢，恐怕说不定是有这个平时有专门的下情上达的线索在这家包子铺当中。 我以前觉得还这条新闻还挺可笑，因为他已经去过了，他不会短期内不会再去。 你要能够预计到他下面去哪一家的话， 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再去庆丰包子铺。那你在他门口打横幅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发现是我自己太天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习总虽然走了，但是下面还有陆陆续续有官员要跟踩着习总的脚步去吃包子。即便习总看不到这个横幅，有下面有管事的人如果在吃包子的路上能够看到这个横幅，那也是值了。 这是很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哈，上行下效。当然了，这个好事也是上行下效，坏事也有可能上行下效。 我觉得好事也能上行下效成坏事。 对，这是一个很，比如说之前咱们报过，后来说是假新闻的这个，现在也是非常神秘的一个事件，就是习总打车的这个新闻。打车的新闻发生的第二天还是当天晚上吧，就报出来说湖北省委书记这个李鸿忠，去搭火车， 坐火车。 好， 这个当时说大家说这个纯粹是偶然嘛，作为一个省委书记去没事去搭火车干嘛哈、嗯、然后呢在这个习总吃包子之后呢，也是各地的包子纷纷开始流行了、嗯、比如说江苏哈，江苏是没有庆丰包子连锁店的这一个省份、嗯嗯、突然在他的这个人大代表的工作餐当中赫然出现了 包子 杀猪菜包子嗯。包子呢？你说江苏没包子吗？江苏有的 是 包子 的吗？ 这个就 是从北。 后来因为那个庆丰包子铺老板他也是人大代表，所以记者就在开会的时候顺便采访他了。 他是哪的人？是北京的人代表。 他在北京，他说我们没有，第一我们那儿没有分店，第二我们也最近也没有接到订单要空运包子过去，所以就说他们是山寨的我们的包子。 所以就有网友就艾特了这个警方啊，就说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警方说如果我们调查发现有侵权的话，可能这个 奢侈浪费，这也是一种。 浪不浪费好、嗯、假设它是真的包子、嗯、空运的、嗯、那这个明显就太浪费了、嗯、空运两箱包子江苏就没有包子吗？无锡有的是这种甜包子什么的、嗯、这个如果说是当地的包子打上了庆丰的标签、嗯、那这就是侵权、嗯、但是说归到底哈，这个侵权也好或者空运包子也好这是小事，关键是我觉得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这是一种这种媚上的一种非常好、嗯、这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风气、嗯、啊，这个总书记吃了什么菜底下就得纷纷吃什么菜、嗯、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落后，非常的这个中古的一种 相比之下还不如就是说这个领导看过什么书我们也纷纷看什么书、 哎、你真是看书看书，比如说王岐山之前推荐说什么两本书、嗯、哎，大家底下看看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事吗、嗯、就是去年两会李克强开完总理会之后、嗯、他不是留了一瓶水， 对， 一边有记者上去抢， 对， 记者是服务人员， 哎，结果记者 在场的服务人员 去抢，估计抢完之后就珍藏了吧，那瓶， 就是喝了一口， 当场还喝了， 当场喝了一口， 然后有网友回复说，请问这位女服务员你怀孕了吗？ 啊，你看，所以这个东西是渗入到中国每一个人这个骨子 当中。然后我就去网上搜，你知道吗？就搜到一篇奇文，在新华网上有一篇博客，我以为是那种反讽，是骂他的，就是说你看这种媚上， 结果是新闻纪实是吗？ 没有，你看他写的特别好玩，他说。这是跟总理零距离，这个记者非常大胆地体现了零距离。对于这样的零距离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但是我想到的是鱼水关系，是总理和记者之间的无比融洽。如果呢把政府比作水，而记者呢也可以说他是老百姓，又那么喜欢这水，不就说明记者就如鱼吗？可以在那儿欢快地嬉戏啊。如果记者是水，不有一个水可载舟的意思在里面吗？你看，如果联想到习总书记、李总理到各地视察工作时的疫情意境，联想到中央领导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一切，记者上发生的这一幕，那不是非常顺其自然的吗？好，还没完呢。他说呢，由这一切可以联想到那一个从总理座位上抢拿的矿泉水和矿泉水瓶，将成为记者最可宝贵的纪念品，而这个纪念品或许又能成为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见证，更何况这一幕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许许多多人的心中。 你说完以后的确是刻在了我的心中。 我不知道你们要吐了没有，我是要吐了， 太神了。 我宁可相信这是一篇反讽的文章。 不，我觉得让我吐的还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这个文章的写作者，他如果真的是出自内心，然后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他的正面含义，不是反讽的话、嗯、那才是让人呕吐的、 嗯、这种媚态是非常 但是你想哈、啊，这种媚态拍马屁、嗯、它也是自古有之，就说明其实你是看起来哈、啊、你说大家虽然宣扬这个法律政治上已经没有设置这个所谓的那个等级，但是心理上一定是等级的。你想如果是故宫哪天、嗯、他把那个 皇帝坐过的龙椅搬出 来、嗯、大家一定会抢着坐、嗯、而且你想起电视宰相刘罗锅里面不是有一个桥段吗、嗯、就是当时刘罗锅他被贬到浙江的时候、嗯、浙江巡抚不是倡导节俭吗？就是他的衣服上、嗯、官服上全是 补丁、 嗯、后来呢就是其他的浙江的大小官员他都是学着、嗯、所以呢 把新衣服也弄两个洞， 没错，你会看到这些东西、嗯、这个什么 这可不是电视剧，这是真的， 真的。 嗯，对，嗯。 所以 因为当年这个嘉庆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简朴的皇帝， 所以拍马屁呢，他也是有这个高下之分。 嗯、哎，真是好，这个真的属于太低级的拍马屁了。好， 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部分，我们是关注到有关罚款的这个新闻。 没错，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哈，说北京开了9天的人大会，那通过了这个《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呢，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法规。那这也是13年来北京市人大通过的这么一项法规，是终于是行使了人大代表的这样一个立法权。 嗯， 中间呢就有一个字叫做“罚无上限”，也是引起非常多的关注。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是要这个遏制这个排污的企业，他们屡禁不止，环境违法怎么办呢？就是罚款罚款，而且是没有上限的限制。 嗯， 那当然也是非常多的争议，说这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而且这些企业它是不是造成大气污染最根本的原因，有没有查明它的原因。 嗯， 那又担心执行的问题啊，所以好，请大家来发表意见吧。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罚污上限能够有效，或者说是根治这样一个大气污染的问题吗？或者它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现在就可以打进来了。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新的环境保护法呢，要规定企业是罚无上限。好，靠这一招能不能够就把环境给治理好？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好，首先听到今天是湖北的赵先生第一个打进电话来。 赵先生你好。 嗯，主持人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罚无上限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以管代罚的这个事儿，好像放到四海皆准呢，什么事儿都以罚代管。但是我觉得我不太乐观，因为作为一个在曾经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压根没用。而且我觉得呢，在北京的这个污染源很严重的，它不单单是这种污染气液的问题，还有周边。那你北京可以罚，但是你周边的，比如说像河北啊，在山西这些地方你能不能来管呢？这块是没法去来监管它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空气跟别的东西还有点不一样，它是流动的，你不可能让它不流吧，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这个以罚代管的思路的话，哪些企业他们的标准是怎么样，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像中石化中石油这些企业，他们本身里面的硫磺啊，这都是超标的，这大家都公开的秘密了。那这方面的话，有没有对他们的一个监管？那你总是只是把板子打到企业上面，无形中对他们来说又增加了一定的负担，而且呢，它并没有解决一些问题。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关于有些污染的一些企业的话，你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升级的一个制度，或者说有一些优抚一些措施？如果只是说简单单动动嘴的话，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动动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嗯，好，说的非常的全面，我觉得。 好，谢谢赵先生。 尤其是最后一点，并不是罚完就了事儿了，罚呢只是一个手段，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污染源哈，包括它使用的能源是不是能够升级换代以后呢，不会再污染了。 好，北京的赵先生又杀将过来了。赵先生你好。 喂。 哎， 啊，我觉得人湖北这个赵先生当人民代表完全那够格的。 是， 以后别提包子了。那国那个他这包子忒难吃，是吧？也就是国企把包子做成那样，是吧？ 哎，这点是这个赵先生跟我意见非常一致，我也觉得清风的包子不太好吃。 啊，完了呢，其实这个哈，如果大家都按制度执行，这蓝天也不会成这样，是吧？是吧？而且现在呢，问题太多，个人利益集团也太多。你说现在哪个行业一反腐，哪个行业就趴下？比如那个餐饮啊、烟酒啊、月饼啊、挂历啊，包括花，是吧？完，关键是呢，你趴下不要紧，你把这钱用在哪儿？用在造航母、军演花了、放炮了。那对我们中国我不知道什么样，而且呢，如果按上级指示就真要搞蓝天，真要动真格的，那我估计先得把河北经济给搞趴了，是吧？所以呢，北京那么车去年咱们讨论500亿把油给调高了， 这谁买单？这都一年多了，拖着都不解决了。您说为什么不解决？地球人都知道，你看看中国这经济现在成什么样了，看看中国股市，看看用电量，是吧？就看看这咱家门口的超市，只有这帮托儿说不错，所以怎么处理好这个，是吧？而且特可笑，代表说什么把动物园服装市场搬到河北，不，北京人到河北买东西去吗？ 现在不少北京人就住在河北了，说实话。 而且你不怎么不把北京的三板市场给人河北人民啊，是吧？怎么这糊弄人家？你再看看这安倍在国际上发言意气风发，人家为什么风发？人经济好了，股市好了。你看我们的领导人只能说不见安慰是吧，就说这么多，谢谢。 谢谢。 哎呦，这个槽点太多了。 是槽点太多，不知道从何说起。 北京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如果单纯罚款而不把它牵走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就像之前我看新闻里说，比如说他觉得北京因为拥堵啊，因为那个室内的汽车排放量太大，但是他没有想到过周边河北那么多大货车每天夜里排放的污染量是市区这些汽车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我觉得所以看事情单纯罚款还是比较片面。 嗯，好，谢谢。好，这个 割裂的来看哈。 李先生觉得那光罚不用，还干脆就得搬走，但是你搬到哪儿去呢？ 要搬到河北估计 河北应该不愿意了吧。这个浙江的郭先生吧。郭先生你好。喂， 你好， 哎，郭先生，您怎么看？ 你怎么看北京市这个大气污染？ 您觉得，比如说在浙江这个可行吗？最近其实杭州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问题哈，这个也是其他的可能上游的污染企业，如果是靠罚这一招，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没有，没有，我认为罚款不管你有没有上限，罚款跟以前那个环保部门说的那个排污费一样，只会增加环保部门的收入，根本治理不了污染。因为污染，现在我们中国越治理越污染越厉害，这个根治不在这里罚款或者根治在收理的那个排污费，根治在于这个官员的提拔体制了。讲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了。 嗯， 是不是？官员他现在为了政绩，他不会，他为了这个政绩，就是表面上做做文章就可以了，他不会是为了真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好，他只要自己能上去，自己能捞到钱就好了。 嗯， 这个体制造成这样的，所以说根本根治在这个体制问题，不在于这个罚款不罚款或者不收不收排污费的问题。 嗯，好，谢谢哈郭先生的这个建议。 到现在为止， 现在 没什么信心。 现在也是很多地方，包括官员的这个提拔体制当中，确实有一个绿色 GDP 的这个概念哈。当然要看这个绿色 GDP 跟传统的 GDP 在官员的考核标准当中占比占到多少， 目前 占多少分量 都是不是非常。 这大家感觉是信心不太足。好，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哎，您好，您觉得这个靠罚款来治理污染的这个做法，您有信心吗？ 肯定单靠罚款肯定不行，得采取经济社会乃至法治手段全面的。对于这个污染呢，达到一定程度的，除了罚还应该抓，或者是呢，采取要取缔这个污染源的方式，应该用综合的法治手段解决的问题，包括社会道德教育啊，所以治标治本的办法应该综合治理。 嗯，好，谢谢宁先生，每次都会提一个道德教育的这个建议哈。 有用可能是有用，但是光靠罚款没有全 面。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觉得罚款是不能根治这个污染的，罚款是手段。它可以起到那个佐贺的作用，对这个唯利是图的企业，它是可以用这种手段的。但是主要是有些环保部门呢不作为，同污合流，所以罚款呢就不能根治，只能治标。我觉得要治呢，只能使那个企业还有广大的人民都树立起这个青山绿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的道德标准。 嗯，好。 不过最必要的是道德的规范。 谢谢。 好，谢谢哈。广东的方先生也是比较同意这个道德规范的这个作用。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当一个企业如果它排污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的时候，比如说通过罚款增加了它的这个成本的话，它一定会有动力去减小自己的排污。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比较的标准。刚才有这个朋友也提有一个比如说你其他的方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利益的动机，比如说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啊，官员的这个刺激啊，这样的影响跟他这个排污的成本相比哪个成本是更高，这个恐怕是来判断今天说靠罚款能不能够解决排污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要说单说罚款，我想这个稍有这个有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有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能够是发挥到多大，这个真的是要综合来看。 没错，而且我们看所有的事情都不能片面哈，或者割裂的。现在非常多的认为，就说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但其实也可能不用想那么远，你就是光此生此代， 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北京的空气的最近几年的变化，你就明白不一定等得到下一代哈。 其实这就是跟每一个现在的人每一天普通的生活密切相关。 是 好，那现在非常多的大气污染的防治的这个举措出来了，到底会今后产生具体什么样的效果，执行力度又会怎么样，各位要继续关注。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